受着他钟情的音乐，想象着你脸的满足，你说我神情有点恍惚，我说听得太投入，在这种深难忘的相遇， 就是游子心。

天天为什么呢？我还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，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，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被我关灯，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，感觉还是一个人。每当我想了，心却狠狠地哭着，给我地方，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。当我回到一个人住的地方，最怕看到冬天你最爱穿的那件外套。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，感觉还是一个人。